你好，本周做客大咖对话的嘉宾是 Keep CTO 彭岳辉。曾与豌豆荚从零搭建了豌豆荚的应用搜索，打造最全、最准、最快的内容库。2016年加入 Keep， 搭建近200人的技术团队，带领团队快速迭代，通过内容、数据和算法打造运动的闭环。Keep 长期稳居健康健美的榜首。今天我们跟他聊了聊创业打造产品的秘诀，以及在 AI 方面的实践与探索。几个时间问 ，Keep 在短短几年内成长为如今的明星产品，同时拥有极高的用户粘性，有什么秘诀吗？彭宇回答：相较于其他互联网 APP，Keep 一亿多的用户几乎都是来自于自然流量，只有不到10%的用户是买过来的。其实我们之前也复盘过，为什么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点是定位，健身行业比较垂直，而运动与健康正是处于上升期的领域。Keep 能够稳定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健身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身材与健康更加在意。第二点是解决用户痛点，我们做 Keep 的初心就是为了解决用户的一些痛点。从这个角度来看， Keep 解决用户痛点相较于其他产品更加深入。最初我们定位是为初级的用户服务，这样就能够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从而沉淀更多用户数据。随着用户规模逐渐扩大之后呢，我们将整个内容体系做了一次升级，让它变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体系化，并且持续不断的生产内容。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到用户。举个例子，与传统健身房相比呢，说直白点，很多传统健身房呢，他们是在挣那些不去运动的用户的钱，但我们的线下体验店是按次收费。从用户角度出发呢，体验会更好一点。体验店现在还只有一种模式，就是小团课，但满课率以及用户复购率都比较高，目前 Keep 这两个指标在整个行业中也是遥遥领先的。其实 Keep 刚推出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竞品，但是目前来看，在健身品类上，第二名、第三名与 Keep 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这也证明我们在解决用户痛点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好了。第三点原因是呢， Keep 的团队比较爱学习、爱探索。一家创业公司遇到的困难会很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团队会主动学习，寻求突破边界。比如2017年第三季度，老板将之前 APP 的定位扩展为 APP 加硬件加线下体验场景的定位，用数据将三者串联起来，打造运动闭环。即刻时间问，创业有苦有乐，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印象最深的踩坑的经验吗？彭宇回答，不同阶段的坑是不一样的。在早期呢，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产品做起来，那个时候资源并不充足，需要做很多的取舍，最后呢，只能够比较粗放的将产品上线，导致后来花费了很长时间来还这些技术债，甚至是整个架构的重构。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业务还得继续高速往前跑，我们形容这个过程是在高速上开着车，还要给车换轮胎。这个阶段最痛苦的就是平衡技术重构与业务进度，但想要将两件事情都做好，让二者并驾齐驱其实非常难，这中间的纠结反复现在想起来还是深有感触。最后在成长阶段，从外部数据来看呢， Keep 在健身领域已经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了，这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突破自己。但是现实情况是，团队中大部分人都还没有达到突破的能力，或者说还没有找到突破的方向，因此我们不管是品类扩张还是探索不同领域，都走了很多弯路。第三阶段的挑战是未来做什么，你必须找到下一个突破点和增长点。因此我们开始搭建运动闭环，将之前 APP 的定位扩展为 APP 加上硬件加上线下体验场景的定位，用数据将三者串联起来，更好地为用户服务。硬件更大的作用呢，是它和用户能够有更多的触点，能够采集更多用户数据，比如用户带着手表，交互的次数会更多，采集的数据也会更加准确，帮助我们为用户提供更多更具针对性的指导。综上三点，第一阶段的挑战是从零到一将产品做出来，以及如何平衡业务和技术。到了第二个阶段，已经在某个小领域成为了 top 1的选手，面临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更好的扩张品类。第三个阶段的问题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我们处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既需要继续扩张品类，又需要探索新的突破点。 因此当下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接受更多的不确定性。即刻时间问 KEEP 与 AI 结合较为成功，能分享一下你们在 AI 方面的实践与探索吗？彭宇回答，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KEEP 的定位一直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要让更多人去运动，另一方面是让更多人有效的运动。与 AI 结合的目的也是想让更多人动起来，但其实这件事儿呢有点反人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 AI 的应用场景呢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使人更加沉迷，我们则相反是想着怎么用科技手段让用户在冬天也能运动，以及在运动的时候呢产品如何跟用户互动等等。我们将场景、内容、数据和算法这四个环节与健身领域结合。首先场景方面， KEEP 走的是比较靠前的，无论是大型器械、运动设备等硬件，还是线下体验场景，都是利用人工智能手段采集数据。而有了场景以及更多的用户数据之后，就更加便于我们建设内容库和知识图谱。举个例子，我们会对场景数据进行收集，包括位置、室内和室外的温度、湿度、 PM2.5 以及天气情况等，然后呢，可以根据位置推荐附近适合跑步的路线，或者是根据天气给用户提供运动建议等等，将内容与场景结合，更好的服务用户。目前我们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我们的健身课程，是整个行业中较全较准的一个内容库，另一类呢是用户产生的内容，比如用户的社区交互、运动之后反馈提交的内容等等，我们也从中收集用户数据，挖掘数据价值。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会先描绘出用户的行为画像，然后再与算法结合之后做出精准推荐。比如 APP 上的智能训练计划就是数据的落地，它会根据用户的用户画像以及当前的运动情况给用户推荐适合的运动课程。举个例子，很多女孩子她会跳过俯卧撑这个动作，那么系统呢就会针对当前用户的情况降低难度，将这个动作呢改为跪式俯卧撑，甚至是扶墙俯卧撑。我们会根据用户的交互与反馈对这个课程的做相应的调整。除此之外呢，还有硬件与 AI 结合帮助算法落地，比如即将上线的智能运动手环，用户游泳时佩戴它呢，它会自动帮用户记录游泳距离、游姿等等，未来也能够记录网球、羽毛球等球类运动的用户数据。即刻时间问，另外人工智能跟运动领域结合的话呢，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彭毅回答，运动健身与 AI 结合的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运动智能硬件，因为可穿戴设备能够进一步的拉近与人的距离，并且就目前来看，大部分穿戴设备都逐渐走向了运动健康领域。 KEEP 在智能硬件方面也在持续探索，比如我们最近呢在做体感传感的尝试，用户在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动作会被投放出来，与虚拟教练做对比，从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动作哪里不标准等等。另一方面在视觉方向，比如说在 KEEP APP 上有些入口能够通过用户身体的正面和侧面照片来识别用户的体态、体质情况，测试结果显示的数据比大部分的体质秤都还要准。因为体质秤的原理比较简单，不同的人差别也就比较大，而 AI 识别相当于先构建一个用户 3D 的身体情况，再计算腹部、腰部、臀部等数据。除此之外呢， AI 可以从运动视频、人体图片当中抽出用户动作的关键点，比如膝关节、肩关节等等，从而了解用户在运动过程中的关节运动情况，判断用户动作是否标准。这一个方向我们已经有了探索，目前已经能够在线下的场景提供给用户尝试使用了，不过因为对数据计算的要求比较高，这个功能呢目前还没有在 APP 上上线。正如之前提到的，公司发展第三个阶段的挑战呢是要探索未来做什么，而人工智能正是当前非常显著也是非常有前景的方向，因此运动健康和人工智能的很多方向我们